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七集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。两人走到水果区选水果，蒋婉挑了个小一点的西瓜，又挑了一袋子的橙子，准备回去榨鲜橙汁。文静看着他说，我不喜欢小花。蒋婉红着脸看了眼旁边，幸好没别人，他小声回道， 我知道你刚刚说过了。 你呢？你想要跟我生孩子吗？蒋婉红着脸瞪他，压低了嗓音喊， 你不要在外面说这种事。 文静指了指身后卖猪肉的大妈，面露不解，为什么他可以在外面说，我就不可以？蒋婉红着脸没理他，急匆匆把买的水果称好价格，推着购物车就往收银区走。文静跟在身后，蒋婉，回答我。蒋婉羞愤地瞪了他一眼， 回去再说。 哦，文静安静了，两人排着队。文静个头高得十分惹眼，戴着帽子，那张脸的表情透着几分冷淡，可颜值高得离谱。不少人转过头来看向他，还有人刻意跟身后的人说话，提醒身后的人一起看文静。蒋婉站在文静前面，四面八方的目光掠过他，看向他身后。轮到蒋婉结账的时候，他才状似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就看见文静低着头再看货架上的避孕套，已经一口气丢了20个进去了。蒋婉脸色猛地涨红，声调不由自主地拔高了， 文静。 四面八方的人都看了过来，蒋婉耳根红得滴血，他勉力冲收银员说， 结账。 他的声音带着颤，不知是气还是羞。蒋婉的内心已经有个小人儿，捂着脸尖叫着奔跑了，可面上他还努力维持着镇定。结了账出来，蒋婉提着袋子，也不等身后的文静，迈开步就往前冲，文静几步追上。一进电梯，蒋婉就把脸捂住，整个人转身贴在金属门上。 完了，我完了，他们都看见了。 你怎么了？蒋婉转身羞愤地瞪着他。 你还问怎么了？就是因为你。 电梯停下，一位老大爷走了进来。蒋婉默地止住话头，收起脸上的所有表情。文静却接着问， 因为我什么？ 蒋婉轻轻瞪了他一眼，偏头不去看他。文静又问， 因为我买那个，还是因为我们讨论生孩子？ 蒋婉偷瞟了眼旁边，发现老大爷也在看着他们。蒋婉低着头，脸色通红，他伸手轻轻掐了掐文静的胳膊。 我们回家说。 文静看了眼老大爷，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电梯到，蒋婉一手提着肉，一手提着水果出去。文静站在门口开门，边上站着七八个队员，众人挨个跟蒋婉打招呼，见蒋婉手里提着东西，全都赶过来抢。 嘿，姐姐，我给你拿。 哎，给我给我，我来拿。 给我给我给我。 众人哄抢之下，袋子被扯坏了，随着橙子掉落下来的还有20多盒避孕套，空气瞬间静止。蒋婉躲在房间里思考人生，思考了许久。门口，文静在敲门。蒋婉，不用思考了。蒋婉捂住发烫的脸，冲他喊：“ 走开！” 我饿了。 蒋婉看了眼时间，快8:20了，文静还没吃早饭，他待会儿还要直播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打开门走了出来。文静站在门口，低头凑近看他。 生气了？ 他靠得太近了，像是下一秒就要吻过来。 没生气。 蒋婉偏头躲了躲，担心被他的队友看见，轻轻推开他。 我去做饭。 客厅里八个人在沙发上坐得笔直，蒋婉低着头走进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鸡蛋，又从袋子里拿出新买的笔记，洗干净后开始做文静的早饭。文静去洗澡了，整个客厅只剩下做饭的蒋婉和沙发上八名队员。铜锣烧按捺不住，小跑到厨房冲蒋婉说， 姐姐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 蒋婉一声不吭，低头煎蛋，其他几个人也赶紧凑过来， 姐姐，我们也什么都没看见。 蒋婉的脸红得彻底。 没事了，你们吃过早饭了吗？要不要吃点？ 要，当然要。 一行人活跃起来， 我们就是来蹭早饭的。 尴尬的氛围终于被打破，蒋婉轻轻呼出一口气，转身从冰箱又拿出八个鸡蛋。 你们能吃青菜吗？ 他看向铜锣烧问。 能啊。 铜锣烧走向冰箱，见里面还放了不少青菜，说了句， 阿静不能吃青菜。 哦，我知道，这是之前买的。 嗯，千万不能让他碰到青菜，一点点都不行。 铜锣烧表情难得有几分严肃， 他吃到一点菜叶都会吐个死去活来的。 蒋婉一直以为文静是不喜欢吃青菜，没想到是他不能吃，而且还这么严重。 怎么会这样？ 不知道，从我们认识他那天起就没见他吃过青菜，有一次吃饭他不小心吃到菜叶，吐了好久，整张脸都白了。 蒋婉睁愣间，洗手间的门打开了，文静擦着头发走了出来。蒋婉低头把煎好的蛋装出来，做了几份三明治放在盘子上递给铜锣烧。铜锣烧端到餐桌上吆喝大家， 来来来，谁要三明治啊。 文静把毛巾搭在后颈走进厨房，蒋婉正专心拿铲子将煎蛋盛到盘子里，冷不丁被他搂住腰。蒋婉吓了一跳，轻轻怔了怔，小声说， 文静，他们都在。 我知道。文静低头亲了亲他的后颈，我刚刚洗澡的时候一直在想你。蒋婉脸一红，就听文静接着说道，如果不是他们来了，我们现在还能在洗手间里一起洗澡。 你们在卿卿我我的说着什么呢？ 铜锣烧捂着眼睛，一副想看又不想看的娇羞样。 麻烦可怜一下我们几个单身狗好吗？ 文静正要开口说话，却被蒋婉捂住嘴。 他问我什么时候做好早餐。 哦。 铜锣烧不知信没信，把盘子放在洗碗池里，转身去了餐桌。 不许跟别人说这种话。 人一走，蒋婉就警告似的瞪了文静一眼。哦。文静去餐桌上乖乖坐着，边上几个人贱兮兮的凑过来。 了不得呀，阿静，买那么多盒，完全看不出来你还这么厉害呀。啊， 哎，你那天直播说的真的假的？没头没真相我可不信啊，除非 你要试试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。